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24章大脑封闭术第93集。 但到了晚上六点钟，就连成功的约了秋章也不足以减轻哈利的不祥之感。这感觉随着他朝斯内普办公室迈出的每一步而增强。他在门外停了一会儿，希望自己是在别处，只要不是在这里，在哪儿都行。然后他深深吸了口气，敲门进去。这是一间昏暗的屋子，架子上放着几百个玻璃瓶，黏糊糊的动植物标本浮在五颜六色的药剂中。角落上一个柜子里装满了斯内普曾经不无根据的指责哈利盗取的药材。但哈利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书桌上。烛光里有一个刻着神秘字母和符号的浅浅的石盆，哈利一下认出来了，邓布利多的冥想盆。他正在纳闷把它摆在这儿干什么，斯内普冷冰冰的声音从阴影处传来，把他吓了一跳。 把你身后的门关上，波特。 哈利照办了，恐惧地感到他把自己关了起来。他转过身，斯内普已经走到亮处，无声地指指书桌对面的椅子。哈利过去坐了，斯内普也坐下来，冷酷的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哈利，脸上的每一道纹路里都刻着厌恶。 好，波特，你知道来这干什么？ 他说， 校长要我教你大脑封闭术，我只能希望你比在魔药课上聪明一点。 是， 哈利不敢多话地答道。 这也许不是一般的课，波特。 斯内普的眼睛阴险地眯缝起来。 但我还是你的老师，你任何时候都要叫我先生或教授。 是，先生。 哈利说。 言归正传，大脑封闭术。在你亲爱的教父的厨房里，我告诉过你，这门魔法能够防止头脑受到魔法的入侵和影响。 为什么邓布利多教授认为我需要它，先生？ 哈利直视着斯内普冷酷的黑眼睛，不知他会不会回答。斯内普瞪了他一会儿，轻蔑地说： 就算是你，到现在也该想通了吧，波特。黑魔王极其擅长摄神取念。 那是什么意思，先生？ 即从另一个人的头脑中提取感觉和记忆。 他能读人心吗？ 哈利马上问。他最担心的事被证实了。 你没用心，波特。 斯内普说，他的黑眼睛闪着冷光。 你不懂得微妙的区别。这是使你把药剂配得如此糟糕的缺陷之一。 斯内普停顿了一会儿，显然在品味侮辱哈利的快感，然后继续说： 只有麻瓜才讲读人心。人心不是一本书，不可以随意翻阅和研究。思想也不是刻在脑壳里的，不可以让人钻进去读。人心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东西，波特。至少多数头脑是。 他得意地笑道。 然而，会摄神取念的人，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研究别人的头脑，并做出正确的解释。比如说，黑魔王几乎总能看出别人对他说谎。只有擅长大脑封闭术的人才能封住与谎话相矛盾的感觉和记忆，在他面前说谎而不被发现。 不管斯内普怎么说，摄神取念在哈利听来还是像读人心，而且他一点也不喜欢他的读音。 那他能知道我们现在在想什么吗，先生？ 黑魔王离得很远，霍格沃茨的院墙和场地有许多古老的咒语守护着，保证了校内人员的身心安全。 斯内普说， 时间和空间对魔法是有影响的，波特。目光接触对摄神曲念往往十分关键。 那我为什么还要学大脑封闭术？ 斯内普瞟着哈利，用一根细长的手指摸着嘴巴。 常规似乎不适用于你，波特。那个没能杀死你的咒语似乎在你和黑魔王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迹象表明，有些时候，当你的头脑最放松、最脆弱时，比如在睡梦中，你就能感知黑魔王的思想和情绪。校长认为不应该任其继续下去，他要我教你怎样对黑魔王封闭你的思想。 哈利的心咚咚直跳，这解释不通啊。 可邓布利多教授为什么要制止呢？ 他突然问。 我不大喜欢这感觉，可是这感觉挺有用啊。我是说，我看到了大师袭击维斯莱先生，不然邓布利多教授可能救不了他，是不是？先生。 斯内普看了哈利一会儿，依然用手指摸着嘴巴，然后缓缓开口，仿佛在斟酌每个字眼。 黑魔王似乎直到最近才发觉你和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此之前似乎是你能感知他的情绪和思想，他却浑然不知。但是你圣诞节前的那个梦…… 维斯莱先生和蛇？ 别打断我，波特！ 斯内普凶狠地说。 我说道，你圣诞节前的那个梦如此严重地侵入了黑魔王的思想。 我是在蛇的脑子里，不是他的。 我似乎刚说过别打断我，波特。 但哈利不在意斯内普发火，他终于抓到了问题的根本。他身子往前探了过去，不知不觉已经坐在椅子的边缘，身体绷得紧紧的，就像随时准备逃跑一样。 我感知的是伏地魔的思想，怎么又用蛇眼看东西呢？ 不要说黑魔王的名字！ 斯内普喝道。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们隔着冥想盆怒目相对。 邓布利多教授也说他的名字。 哈利小声说。 邓布利多是本领高强的巫师。 斯内普咕哝道。 他可能不会言这个名字，但我们其他人…… 他似乎是不自觉地摸了摸左胳膊，哈利知道那是烙有黑魔标记的地方。 我只是想知道。 哈利竭力使语气保持礼貌。 为什么？ 看来是你进入了蛇的脑子。因为黑魔王当时正在那里。 斯内普咆哮道。 他正附在蛇的体内，所以你梦见你也在里面。 那附……他发现我了吗？ 看来是的。 斯内普冷冷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哈利忙问。 这只是邓布利多教授的猜测，还是…… 我说过。 斯内普硬板板地坐在椅子上，眼睛像两条缝。 叫我先生。 是先生。 哈利不耐烦地说。 可是你怎么知道？ 我们知道就够了。 斯内普厉声道。 重要的是，黑魔王现在已经察觉你能感知他的思想和感觉。他还推断出这种情况是可以反过来的。也就是说，他已想到他或许能感知你的思想和感觉。 他可能想操纵我。 哈利问，赶紧又补上一句。 先生。 可能。 斯内普冷淡漠然地说。 这就又回到了大脑封闭术。 斯内普从袍子里抽出魔杖，哈利绷紧了身体， 但斯内普只是把杖尖举到太阳穴上，插到油腻的发根中。当他拿开魔杖时，杖尖上连着一缕银色的东西，像粗粗的蛛丝。他把魔杖拿开时，银丝断开了，轻柔地落到了冥想盆里，在盆中旋转成了银白色，既非气体又非液体。斯内普又两次把魔杖举到太阳穴上，把银色的物质加入石盆中。他没有解释，只是小心地把冥想盆捧到靠边的架子上，然后转过来手持魔杖对着哈利。 站起来，拿出你的魔杖波特。 哈利紧张地站了起来，两人隔着桌子对峙着。 你可以用魔杖解除我的武器，或者用你能想到的其他方式自卫。 斯内普说。 你要做什么？ 哈利害怕地看着斯内普的魔杖问。 我要进入你的大脑。 斯内普轻声说。 我们要看看你的抵抗能力。 我听说你已经显示出对夺魂咒的抵抗力。你会发现这里要用到类似的能力。现在准备。 舍身取念。 斯内普突然出手。哈利还没来得及准备，没来得及做任何抵抗。办公室在他眼前晃动着消失了。一幅幅画面像放电影般生动地在他脑海中闪过。他已看不到周围的东西。五岁时，他看着达利骑在红色的新自行车上，他心中充满了嫉妒。九岁时，他被斗牛犬利皮赶到树上，德斯里家在草坪上哈哈大笑。他戴着分院帽，听见他说他可以去斯莱特林。赫敏躺在校医院，满脸黑毛，100个摄魂怪在黑暗的湖边把他包围了。秋章在胡计声下向他靠近。 不， 记忆中的秋靠近时，哈利脑子里有个声音叫道： 你不能看这个， 不能看这个， 你不能看， 你不能看， 这是隐私， 是隐私，是隐私。 他感到膝盖一阵剧痛。斯内普的办公室回来了，他发现自己倒在地上，一只膝盖在桌腿上重重地磕了一下。他抬头望望斯内普，见他放下了魔杖，正揉着手腕，那儿有一道红肿的鞭痕，像一个烙印。 你想是遮人咒吗？ 斯内普冷冷地问。 没有。 哈利怨恨地说，一边从地上爬了起来。 我想也是。 斯内普轻蔑地说。 你让我进得太深，你失去了控制。 你全看到了。 哈利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听到回答。 一些片段。 斯内普说着撇了撇嘴。 那条狗是谁的？ 马奇姑妈的。 哈利小声说，心里恨透了斯内普。 不过作为第一次还不算太差。 斯内普又举起魔杖。 你在最后阻止了我，尽管你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大喊大叫，你必须集中精神，用你的脑子抵抗我，不需要用魔杖。 我会努力的。 哈利愤怒地说。 但你没告诉我怎么做。 礼貌，波特。 斯内普凶狠地说。 现在我要你闭上眼睛。 哈利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才照办了。他不喜欢闭眼站在那儿。让斯内普拿着魔杖站在他面前。 排除杂念，波特。 斯内普冷冷的声音说。 丢开所有的感情。 但对斯内普的愤怒仍像毒液一样冲击着哈利的血管。丢开愤怒，还不如丢掉一条腿更容易些。 你没有做到，波特。你需要约束自己，集中思想。开始。 哈利努力清空头脑，不去思考，不去回忆，不去感觉。 再来。我数到三。一。二。三。舍身取念。 一条黑色的巨龙在他面前张牙舞爪。他的父母在魔镜中向他招手。塞德里克·迪戈里躺在地上，两眼无神地瞪着他。 爸！